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本书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昨天我们向您介绍了，就当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等人在周口店寻找着所谓的龙骨的时候，当地的一位40多岁的中国农民向他们指引了一处有更多龙骨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能够找到人类祖先的遗迹吗？安特生会实现他的预言吗？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安特生自然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史丹斯基、格兰格一起跟着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150米左右，是一个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有10米高，面向北方，呈直角状陡立着，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堆满了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啊挖下去，保证会有大的收获。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沙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粘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的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了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具有伟大发现的玫瑰梦返回了寺庙。就在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化石，格兰格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之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鉴别。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的慧眼，大胆推测出那是一种鹿骨化石，而这个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 采集到的化石不仅有同先前看到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格兰格赞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种骨鹿动物化石。而和种骨鹿动物化石同时采集到的还有犀牛牙齿、猎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呼唤已经开始了。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中喝着掺着水的烈酒，庆贺着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史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他和格兰格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夜他们激动得几乎没有合眼。当翌日清晨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只好让人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之后，两个人才赤裸着身子趟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特别的提到，在和史丹斯基于山下握手作别时，他面对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鸡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史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就又回到了周口店。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了一些白色带刃儿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框，这条脉框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发掘地。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起源时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当中捡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出现。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们用来切割他们捕捉到的兽肉的工具。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打着岩墙，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尽管史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还是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远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那个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史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史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他又一次向安徒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对这个地点，我始终充满存在人类遗骸的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史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的采集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了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了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了，只不过他当时未曾领会而已。 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他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类的牙齿，而当时的史丹斯基却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旁，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的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然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的夏天，当史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了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把它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的成就。 听众朋友，在《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这本书中，作者越南先生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介绍安特生呢？安特生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他的考古成就在国际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后的一章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安特生这个人，不只源于他最早叩开了沉睡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门和他在日后的显赫声名，更在于这位瑞典人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由于安特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亲自示范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现与论证，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进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发现，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应该忽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关于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因为这是他生命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个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所付出的那份努力和做出的学术准备。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着我们，北京人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科学家长期探索和进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学术的准备，要发现闻名于世的北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据助手刘长山发现的线索来到河南营池县做田野考察，并且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的一条峡谷的北面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堆积。几分钟后，在堆积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的陶片，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清晰的绘有黑色的花纹图案。稍后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冠状物，而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当时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3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对于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图片，庞帕莱认为应当归属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这些陶片就应当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问题一旦明了， 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一年秋天，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文中有一段写道：在中国驻守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令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们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个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刚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着西方历史学家们，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仰韶文化，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安特生也由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非凡的声誉。继仰韶遗址发掘之后，名声大噪的安特生又于1924年跑遍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同时并用时代的村落基地的遗址。1925年夏天，他开始筹备一项以新疆为地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用2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内容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个方面的田野调查研究。这个考察计划于1926年初获得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正当安特生准备在20年前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的大漠深处大显身手，弥补当年的遗恨之时，却意外地传来了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的消息。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携太子妃已于5月份动身做环球旅行，现已抵达美国并很快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于皇太子抵达日本东京前做好在科学界方面的安排，然后共同前往中国。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同时， 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以及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之职，这个机构掌管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的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来提供。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预先做好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安排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一件多刁的幸事。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去了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相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携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从日本来到了北京。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让安特生目瞪口呆的是，是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并寄往了北京。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

去奢从约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